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高血压能不能停药。 那这回呢，我们把腿抬得更高，抬得尽量跟地面平行，然后我们这只手呢，这样子摆在前面，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角。 这能防中风啊？ 你 平衡 单腿的站立代表着你脑血管的健康程度。 平衡 超过7秒你就年轻。 它还增加大肠的蠕动呢。 那我不懂，我不敢瞎说。 我深有体会，体一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高血压行吗？我相信这个慢性病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处不在哈，非常多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呢，会一不小心患上这个疾病。那高血压是不是要一直吃药呢？能不能停下来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来欢迎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徐顺林大夫。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啊，叫做高血压是不是需要一直服药。说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就琢磨了哈，这个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那是不是说有一天高血压就可以停药呢？啊，那徐大夫您怎么看？ 高血压呢，如果一旦诊断，按照目前的要求，那肯定是要终身服药。但是我们从主动健康的角度呢，如果你造成高血压的所有的危险因素都去掉，而你血压不高了，你该不该终身服药？这个问题很简单吧？你的血压已经正常了，要吃药吗？这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原发性的、继发性。如果你能找到原因，比方说肾脏疾病、肾上腺的疾病，这样的肯定要终身服药。如果你是诱因导致的高血压，比方说肥胖、脾气坏、熬夜、吃得太咸，把这些诱因去掉，你就可以不用终身服药。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夫为了怕这个不规范，永远按照指南，医学上有一个叫指南。指南什么意思呢？这个病需要用1、2、3、4、5、6个药，那么来了一个病人，我为了不出差错，第一个药、第二药、第三、第四、第五全用上，我没错。其实这样从主动健康的角度是不对的。也许这个人他能做到餐后散步，不紧张了，不发脾气了，吃的不太咸了，那么他的血压已经很平稳了，他有个度。如果说白天晚上的血压都不高了，还用吃药吗？所以说在吃药之前，我们要评估你到底是哪些诱因导致的高血压。如果你肥胖，你减个15公斤体重，血压不高了还用吃吗？这里头回答一个，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当你吃了药血压不高了，有的人继续抽烟喝酒，肥胖也不减肥，也吃得照样咸，脾气还很暴躁，还不好好睡觉，熬夜，那这样的血压你就拿着吃药去对付这些恶习，这是不对。其实把这些诱因去掉以后，人可以不用终身服药。 据统计，我国目前高血压患病率为29.6%，并且会引起多种疾病，导致死亡率升高，所以高血压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为什么会得高血压？一、遗传。高血压有40%的遗传率，并且有60%的患者有家族遗传史。二、环境因素。进食中钠盐摄入过多，低钙、高蛋白、高脂饮食均能引起血压升高，过量吸烟和饮酒将使其加剧。此外，长期的精神紧张、激动、焦虑、噪音等因素也会引起高血压的发生。一些疾病如肥胖和胰岛素抵抗也会引起高血压的发生。 人的血压每天都在变，躺着的、坐起来的、站起来的、吃饭的、打电话的，都可以血压有波动。我们要量那些安静状态下的血压，不要超过140，糖尿病的人不要超过130，而75岁、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要超过160。有的人说拿年龄加100，80岁的人180没关系，是180之内是没关系。但是根据今年也欧洲心脏病学会，就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心脏病学会认为，80岁以上的不要超过160，都行。运动的时候不算，运动的时候血压可以很高的，但不要超过210。 60、70岁的人呢？ 60岁以下的人，按照规矩是140，90以下。 但是呢，我们最好要达到135以下的正儿八经的小140呢。我们最好是130以下，糖尿病的人可能要更降得低一点，也不能太低。老年人降得过低，心脏科大夫认为降低了对心脏好，可是呢，那神经内科搞中风的那些大夫，你降低了，我大脑供血不足了，会痴呆了什么的。我们要讲究客观，根据你的身体，老年人不要降得过低，差不多就行了。 我从55岁退休开始，咔就成了血压高了。我吃了这个药就是平稳呀，120多、126、80，老是这样， 棒极了。 但是呢，就是老得吃药。但是我到了不同的地方，它这个就有变化。 我是135、65， 平均还是？ 就基本就是这样。 它这个压差还是比较大。 不是65吧？你怎么也得70多吧？低啊，你也没65啊。 有点犯嘀咕了，没关系。 高压总值135、130， 挺好的。 是吧？挺好的。 没关系，我们现场有这个刚好测血压的这个仪器啊，那也请我们徐老师现场来帮助我们指导一下。 如何正确量血压呢？请您掌握7个步骤。第一，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水银或者电子血压计。二，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手臂支撑在与心脏同高的位置。三，坐定，静静地休息5分钟，不说话。四，选择适当大小的血压加压带。五，记录机器显示的收缩压与舒张压的数值。六，使用2次或以上的测量，求取平均值。每次测量之间要间隔2分钟以上。七，每天固定时间量血压2次， 贴着身体跟心脏一样高。 哦，跟心脏一样，高压 138高压，低压 141高压，低压88，心跳70。 其实我们量血压一定要在安静5到10分钟，按过去还要15分钟那才算。我们在说话、打电话、走路、运动、做家务都可以高。我们测得的血压应该是安静以后的血压，那是真的。运动当中血压高是很正常，就您这个年龄的人，这个血压不算高，挺好。挺好。 到海南，这血压就下来了， 我就差拿秤腰了。 你吃的血压低了，你还在吃， 对， 那就容易脑供血不足，又容易脑梗。 您说是隔天吃一次好，还是把这一片切一半吃？体医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那刚才其实秦老师提到了，说好像去不同的地方，这个血压好像也会有变化，是吗？ 对。 到海南，这血压就下来了， 很正常 啊。有的人就不吃药，可是他呢一不吃药，脑袋又晕了，然后又吃完了又高了。 我们专门说的老年人，做老年人，到了夏天，他气温比较高，环境温度高，他皮肤啊。皮下血管的阻力就小，就等于皮肤扩张了，血管扩张了以后散热嘛，这个时候呢，它的血压就不会高，就像心脏打血打出去以后遇到的阻力小了，这不需要那么紧张了。到了海南，它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外界的这个环境，使得你的这个皮下的血管不那么紧缩了。有的老年人到了秋天，到了温差比较大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血压高了，所以说有的老年人到了夏天减一点药，到了季节开始转换，到了秋天温差大了以后慢慢加点药，这没错。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底高了没有，低了没有，要测定一下。有的人就是在外面寒冷一刺激高，坐下来一量也不高，所以我们要客观的评估，不能一味的吃药，也不能一味的把药停掉，因为血压低，突然停药能保证3到5天乃至10天它的药物浓度在你身上，这个时候呢还能维持作用。有的人停药以后3、5天血压突然高涨，所以停药 是这样 技术活。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真是技术活。我到海南以后特别困惑，一到那儿你又按照北京这样吃药吧，到那儿咔嚓一下高压100，有时能到了90，那就别吃了。你不吃了以后到第二天还可以 3、5天 正着，到第3天慢慢就上来了，上来你这一不吃，等家伙又上去了。哎呦，这真是技术活儿。就这个减量啊，您说是隔天吃一次好，还是把这一片切一半吃？ 这个， 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 我就差拿秤腰了，应该减多少？ 过去吃药是早一顿晚一顿，现在这个药 就是一次一天。 现在做的药呢，都是叫缓释控释，慢慢释放。那有的药能掰，有的药不能掰。 是啊。 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为了维持药物的浓度，我们要求每天早上空腹吃一片，有的药呢可以吃半片，慢慢减。往往是什么呢？慢慢延长时间。我们没有明确的规定该怎么减，但是我们老年人找我们减药停药的，我们就慢慢延长时间，保证你的药物浓度。 延长时间，比如就不是24小时了，36个小时吃一次。 慢慢去掌握啊。 我也 只要你的血压不要过高， 不要是 维持你的药物浓度。突然减的话，中风的比例比较高。 啊。 你吃的血压低了，你还得吃。 对。 那就容易脑供血不足，又容易脑梗，所以说我们要平稳。我们不追求高，不追求低， 对对对， 平稳之中。 嗯， 而且你的药物浓度不要突然一下子去掉。 嗯， 出汗一多，人的代谢一快，到了热带嘛，你的代谢一多，有的人5天才排光，你2天排光了，第3天砰血压高涨。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平稳之中。 你密切观察他几天以后，基本掌握好了以后，就几个小时。 我们好多老年人5一 啊 开始减药，十一 哦 开始加药， 你看 就到医院来测个24小时血压， 也是体 只要夜里血压慢慢高了就加点药。 嗯， 这个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不能说书上说5个药全吃，不一定啊， 还是得。 老年人有好多我们那些大学园区的那些老教授们，他就有一种理智的来跟你探讨，徐大夫，我们能不能停药？我能不能加药？我说不行。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你把24小时血压测给我看，我来给你调整。所以这样是客观的，就保证你大脑有充分的血供，你的心脏受得了你的血压，不能自行停止药。 举重运动这个举重的过程当中，血压会升得非常高，甚至能升到200以上、300、400，这么 那么高。那您说这个运动降压，它道理是什么？ 当一个人的摄氧量高，这个人会长寿。运动能提高我们的摄氧量。 体育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燕，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啊，是得了高血压是不是要一直吃药呢？这个药能停吗？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医三院心内科的徐顺林大夫，以及咱们的两位老朋友了哈，曹老师和秦老师，同时呢也是这个高血压得病的患病友哈。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哈，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高血压是一定要用药的，到底能不能通过食疗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控制血压呢？那食疗和这个运动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配合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国家体育总局体研科体育融合促进与研究中心郭建军博士。郭博士，我们知道哈，您平时跟这个运动员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也会去帮助他们调整一下训练方面的饮食啊，运动方面的这个方案。那我们其实今天就想问问了，运动员他们每天的运动量其实已经很大了，那么他在休息和运动的时候，这个血压的变化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大呢？ 对，是这样。因为原来我是国家举重队的，因为举重运动员这个举重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这么个摒气这么一个作用。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血压会升得非常高，甚至能升到200以上、300、400这么一个。 那么， 所以说他，因为他第一是年轻，第二呢，是因为他天天在这么运动，所以说他的血管的这个适应性也是能练出来的。那么和我们很多慢性病患者不一样，慢性病患者是因为不运动，那么很多问题最后动脉硬化，而这个运动员，优秀运动员的这个高血压呢，他当然了跟他的生活方式也有关系，但他毕竟这个血管得到了很多的一些锻炼，因为他每天要摒气，这个过程当中对血管有很大的一个锻炼的过程。 那您说运动降压，它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运动是多种多样的，有有氧运动，有拉伸运动，有这种抗阻力的力量练习，每个运动对血管都有不同的影响，各自有各自的机理。你比如说拉伸吧，当你拉伸当中不只是肌肉被拉伸，包括里边的血管也被拉伸了，那么就像一个皮筋一样，不断的经常蹬一蹬，对它健康确实有好处。你像我们的力量练习，那么力量练习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导致一个肌肉的缺血，这时候血管被压闭了，那么会导致肌肉产生一个耐缺血的能力，它对身体也有好处。那么这个耐缺血能力，那么我们就会产生整个身体的耐缺血能力， 比如说吧，原来我们有一个抗高血压的一个锻炼方法，就是用一个毛巾，你使劲捂，使劲捂，那么这时候它的血管就会，肌肉里的血管也会压闭，那么压闭以后它产生释放一些因子，像里头的一氧化氮什么，它会导致释放血释放出来以后扩张血管，那么这种扩张 就，好像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就不用拧毛巾，仅仅攥着我们手就会感觉一点点白了，一松手之后瞬间好像就红润了，就我们说的过血了， 对，这种扩张血管的这种作用会延伸到心脏，延伸到全身的，所以这叫远端缺血预适应，这种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是抗阻力运动、拉伸运动。 通过运动，我们的肌肉需要大量的氧气，而有了这么多氧气之后，我们的心脏和大脑就有氧气了，就不会产生缺血性心脏病和大脑的疾病，就不会中风得心脏病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吧？ 那这回呢，我们把腿抬得更高，抬得尽量跟地面平行，然后我们这只手呢，这样子摆在前面，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角。 这能防中风啊？这个 你。 平衡 单腿的站立代表着你脑血管的健康程度， 平衡 超过7秒你就年轻， 体一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燕，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那我们有没有一些降压的小技巧可以学习呢？有请我们的运动指导师郭威。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还是邀请二位老师呢，我们一起再做一些运动，就是根据我们刚才徐老师和郭老师说的方法呢，我们这儿有些运动形式在我们在家里面呢就能达到我们去降压的一个效果。那请二位我们站到台前，我们先来动一下。好，那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是这样子，就跟原地踏步一样，我们这样原地踏步，不是这样子踏吗？那这回呢，我们把腿抬得更高，抬得尽量跟地面平行，然后我们这只手呢这样子摆在前面，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角，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好吗？ 腿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对，然后再踏下去， 这对脑血管非常好啊。 哦，就这样啊， 防中风的。 然后我们 这防中风啊， 对啊， 大家听着，防中风啊，练呢， 是 这平衡能力的调整， 别走一顺拐， 非常棒，这动作非常棒， 别这样， 别这样， 那不行，那是打打协调了， 不对，这样的哈， 对。哎， 这是原地呀，还是前进呀？ 原地，就原地，前进当然也可以，但是尽量我们都原地先开始做， 要安全， 对，不要， 对， 这能防中风啊，这个 你。 平衡 单腿的站立代表着你脑血管的健康程度， 平衡 超过7秒你就年轻。 你看 单腿的平衡， 您知道吗，它不仅是刚才您说那防中风啊，它还增加大肠的蠕动呢。 那我不懂，我不敢瞎说， 我深有体会，我每天也练这个， 是吧？所以您这样一， 但是您没有手这个这样 子动， 要一块儿， 有七 一块儿的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那这样子呢，我们做8个8拍， 哦，8个8拍， 一天做3组，组与组之间呢，您休息一下，让这个心跳 平复 一下， 早晨做， 早晨做就可以， 秦老师，你记住这个， 是早餐后是早餐前， 最好呢，我们是餐后，如果您如果血糖还有稍微有点高的话，我们在餐后1个小时的时候去做运动呢，刚刚好呢，能把我们的血糖也能平稳一下， 行， 哦，这么好呢哈。 可以降压防止脑中风的有氧运动像原地踏步一样，但是腿要抬起得更高，尽量膝关节形成90度，手要保持弯曲90度在头边，左右交替踏步，保持节奏，重要的是动作质量，不是动作速度，强度自己通过心脏和呼吸的感觉来自我控制，初次开始达到心跳微微加速，呼吸微微急促就可以了。1个8拍为一组，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5、2、3、4、5、6、7、8，6、2、3、4、5、6、7、8，7、2、3、4、5、6、7、8，8、2、3、4、5、6、7、8，一天可以做3组，每组之间尽量心跳平复之后再做下一组。 那我们都提倡哈科学运动来帮助我们降压。那如果我们单纯的为了降压去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徐主任？ 有几个注意点。第一，强度不能大。你是降压的，你强度一大，你的人体一兴奋，血压更高。有的锻炼一下子血压很高，像举重运动员达到400毫米汞柱。我们降压的人要求舒缓。第二，不能屏气。你如果憋着气，就是吸口气，拼命的练那些力量训练是不可以的。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呼一吸一动作。你就不练力量，你不练什么耐力，就你这个呼吸动作都能降压。轻轻的吸口气，长长的呼出来， 平缓， 这就是能降压，这个最简单的动作。这第二，第三个有一个心跳，你的心跳不要太快。当人的心跳快了以后，它就形成了高血压。所以高血压，血压增高有个第一个要素就是心跳快。你锻炼心跳快了，你的血压肯定会高。所以说在锻炼的过程当中，选心跳过快不适合高血压。那些引起心跳快的运动也不适合高血压，所以轻松的一呼一吸练动，练练练肌肉啊，慢慢的走路啊，都是可以的。强度不要屏气，心跳不要快。就力量训练是可以的，不要屏气就行，但是心跳不要超过20次。一般的说病人不要超过20次，正常人你练肌肉一呼一吸一动作不要超过30次，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当你的心跳超过30次，人的植物神经交感神经一紧张，你的血压就不会低了，只能增高，叫运动导致高血压。要舒缓，要不憋气，心跳不要快超过30次。 因为这里头我特别想强调一下，高血压绝不仅仅是因为血管当中的什么斑块导致着血管硬了，我们很重要的是血管的，就是说神经控制血管的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受我们的植物神经控制的，当到一定年龄以后，这种我们神经控制身体能力整体在退化，那么它控制血管能力会退化，导致血管会经常发生痉挛。这也是我们经常发生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您想一下，为什么有人放松的时候血压就低？为什么他通过一个呼吸就可以降血压？这时候并没有影响到里头的血管的斑块，是因为你影响到了血那个神经控制血管的能力。 有好多人怕斑块掉下来，这个话不能这样说。人的衰老就是血管不断的变细，斑块就是变细的那个东西。你不要说这个斑块会掉下来，没有这种说法。所以碰到不能掉下来， 要呛， 斑块是越来使得你的管腔越来越细，哪天斑块破裂堵住了，这个就脑梗了，就心梗了，不存在这个斑块掉下来的说法。斑块掉下来叫栓塞。 他们说掉下来以后还会游走。 不，那叫栓塞了。这两种不同的疾病，一个叫血管变细，血流变慢，堵塞了；还有一个叫栓子脱落，不是一回事，斑块掉不下来。 那就是说不要激动，也不要太兴奋， 不要刺激它。 这回在海南那有唱歌了，大伙儿都基地站好了。有一个人做唱唱， 您亲眼见到的 啊？对啊，犯病，是不是太兴奋了？ 对，他的动脉很硬，突然高下来，他受不了了，嘣，破，就是要舒缓。 您说老年人他的那个心脏跳动不要超过30啊？ 不，运动， 运动 不要加快。比方说我们危重病人卧床。让他做一个动作翻身的话，他超过20次，这个量就大了。如果一个非常危重的人，他坐起来翻来覆去，心跳没有超过20-30次，这人可以了，可以回家了。就是老年人锻炼也是， 他基本心跳 不要太快， 是60啊还是70啊比较正常？ 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慢，有的人快。在他日常不是静息心跳，在你说话的基础上，不要超过30次，比较安全。就不会发生大的动静。 好，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是这样子，是我们叫做扩胸，办这个脚的侧点，好吗？我们首先这个手上的动作呢是扩胸，这样子，然后我们配合上呼吸，我们扩的时候呢，往开扩的时候， 不要耸肩， 吸气， 不要耸肩啊， 对，然后往前举的时候呢，呼气，好吗？好，那配合上脚动作，扩胸的时候，脚向侧后方点出去， 吸气，这样点出去， 对，吸气，很好，做得很棒。 这做几拍？ 对，这样 前中后三个方向， 3、4、5， 这腿哈， 它是一个协调。 8、2、3、4、5、6、7、8， 对，这样子也是做八个八拍， 八个八， 一天也是三组，这两个动作呢，您上午不是一共六个八拍吗？正好做完，组一组之间呢休息，我们至少20秒钟，让心跳平复一下，好吗？ 下面让我们再来做一次这个有氧运动，扩胸运动伴脚后点，站立位置和座位都可以，双手前伸，双脚自然站立，脚尖微微冲外。动作开始时，双臂扩胸，同时左侧的脚向斜后方点地，回到起始位，再次扩胸伴右脚点地，两次为一个八拍。现在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次。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记者楚嫣啊，跟您一起聊了高血压能不能停药这个话题，希望能对您的生活有一些帮助和建议。好，感谢您收听。